笑喎、啊。你話電話冇用，人就四圍走，咁唔好成日轉台囉。你而家都唔好成日轉電話 number 啦，如果唔係搵你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我哋第二節返嚟㗎啦，呢個新組合呢我第一節交代咗㗎啦。咁我係先人啦，佢係夜期啦，大家就佢係我拍檔啦，梗係 lam 我哋三個啦。咁其實我即係咪後呢我發覺 call 機呢樣嘢呢當時呢真係幾白痴。即係我 call 咗你你又搵到我啦腹肌原來你又係喺街度嘅。咁我又喺個 call 返上台 call 返你個 call 台就搵返你。 喂 call 嚟 call 去有冇用呢。咁呢講即係又係講 call 台嘅跟住係有一段故仔㗎即係譬如你留 message, 跟住我留 message, 咁就可以逗留跟住串連咗個故仔跟住好感人啦類似追女嗰啲咁嘅嘢。 鬧交都得 㗎。鬧交就少即係你個講笑就可以鬧交就嘥氣好少。 有啲 call 台真係無奈㗎嘛有啲譬如你依家咁樣年尾喂你糧未出咁就追數啦係咪先。 係。 唔該阿陳生你叫佢喂幾時出返條數俾我。跟住佢腹肌啦腹肌啦你搭返佢腹肌街我冇錢俾佢。 call 台小姐話先生唔可以講粗口㗎。我留唔到囉。 記住唔可以講粗口。 嗱，咁啊，随住呢啲 call 机咧，啊，有咗古密码咧， 系， 咁啊，开始都烦啊，不如就啊，我应该记得系第一部中文机汉通系啊，系汉通出嘅中文机，即系阿谭咏麟嗰个唔知咩亲戚，佢啊发明咗中文嘅 call 机嘅，初头系英文嘅啫，冇中文嘅，跟住有中文嘅 call 机， 有英文 call 机嘅咩？香港 有 ，OK。系啊， 冇搞错啊，中英文就得噶嘛，早期就英文冇中文嘛， 我就系见过数字机咋，跟住就跳咗电话啦，我已经好 skip 得太快了。 一阵我讲咧就，但系我呢度冇汉通嗰幅相，咁我又俾几张出字嘅，第一幅先啦，04先啦，呢个应该好早期啲啊，大部好多噶。 啊，系啊，呢部 佢有个夹咁样，有个夹咁样插喺个裤袋 咁 样。好大嚿啊！呢个我都用过， 好大嚿啊！佢个样 呢嚿细啦，汉通嗰个仲大嚿啊，成个砖头咁啊，孭个身。 我发觉你哋都以前啲体力好好啊， 边个 电话又大嚿， 系啊， 喂，我见到大嚿个人， 我唔系想 三厘， 我唔系想咁大嚿， 但系有用啊嘛，讲下先话你哋劲咯， 系啦， 你明白吗？ 系啦，跟住咧就哎，唔系。零一就几款 call 机一齐出晒啦。嗱，汉通嗰部机咧就差唔多嗰部啊，好死大嚿嘅。 你嗰个系右一嗰部？ 系啦，我记得 个左一咋，我用过左一。 我记得左一佢有个名俾佢噶。 我唔知道我嗰阵时呢个几好用噶。 系啊，唔系我记得左一系有个呢部咁嘅 call 机咧系有名噶。即系佢有一轮咧，咪和记咪出嗰只好多只色嘅， 系你讲到头先话变 色 龙 啊嘛，透明嗰个壳，因为嗰条广告片我做噶嘛， 我屋企 系啊，我真系养咗条变色龙，嗰条变色龙，嗰个导演话要整条变色龙翻嚟，咁啊摆喺度，咁嗰条变色龙咧就唔系等佢变色，系要后期制作咧，系啦，就要用 等几得意嘅 computer graphic 将佢变色啦，系嘛，咁我要揾支嘢阻鬼住，哇，真系好鬼烦，嗰个好彩个拍完条片先死。 你又死人啦、 啊！你唔必要识养啫，突然间佢话要买条变色龙翻嚟，买咗买翻嚟，你知道冷血噶嘛？要揾盏灯晒住佢，晒唔够嗰个温度会死噶嘛？系嘛？咁我记得嗰阵时系有只叫变色龙啊！ 但系讲真嘅，左一套好用，我有用过，同埋佢识，我最中意佢朝头早报告天气俾我听咯。 Morning call 唔使 morning call 啦嘛，已经 呢个因为可以 set 佢 morning call 噶， 唔系呢个已经出字噶啦呢啲机， 系啊，但你可以 set， 即系你有好多嘢可以 系啦，零七 俾嘅 零七啦，唔该，因为呢个已经系出字噶啦呢部机，呢、這个肯定系地盘好用嘅，叫你灰尘多 啲， 系嘛？ 呢部真系冇用过。 啊，点解会简体嘅你老板？ 即系你冇办法啦，你而家好难揾翻啲。旧相嘅，我会放过你嘅。 系啊，或者揾呢啲史前噶啦， 史前有啲难 好难揾噶。好啦，今次啊，系好似叫咩啊？系咪霹雳火啊？嗰部机叫 唔知 真系唔知 咁严贵。 其 实 唔系，其实好多部我都用过嘅，因为你咧，你会嫌佢翻嚟先唔该，你会嫌佢大部噶嘛，真系好鬼大左掟噶嘛，你做嘢插喺条腰度， 好硬噶嘛。 系嗰唔系，因为嗰个年代你 好过冇嘅， 你点解会觉得系硬咧？因为你出有一部 call 机，唔系身份象征啦嘛，已经。 我嗰时已经有电话噶啦， 唔系未有， okay, 我哋未讲到嗰 part。是已经广泛采用了，大家方便嘛。 一街都是啦。 是不是？ 但贵不贵啊？每个月。 我那时是几多月，那段时是几多钱台，几百蚊的。 都要几百，哇，那都贵 的。是不是百几二百几蚊啊？ 但人工不是很高的那段时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人喜欢打肿块面扮肥。冇都要死顶，借都要借钱翻嚟，冇部 call 机唔似样，哇！我点搵你啊？你冇 call 机啊？冇噶，咁啊唔得噶嘛？你要明白？ 吓吓，打翻屋企 系嘛？冇部 call 机系唔得噶嘛？ 哦，真噶？ 梗系身份象征而家即系你冇个手提，你冇个智能电话，你似咩啊？你话你试下你拎部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冇智能电话， 我都唔用智能电话嘅，你明白 吗？ 咪咯， 但只不过冇办法咋，而家买唔翻咋，有啲难度。 我买部俾你， 我唔要 啲鬼杀叫 大救 警钟咁响嗰啲，俾啲奇英用嗰啲咧， 就嚟要用噶啦，我放心，啊、我尝试翻转头先。 咪啦，咁咧就咁呢呢个 call 机咧已经进化到咁啦， 系 嗯， 嗰阵时又可以。morning call 啦，出字啦，可以成段嘢打出嚟啦。 其实嗰个几好嘅，即系头先左手边嗰个有两行字嗰、那个， 嗯， 即系其实你已经系知道晒要乜咯。嗰、啊、个而家要复 message 啊，即系我哋而家啲智能电话虽然有 WhatsApp 咁，但系有啲譬如长辈少少比较中意都系打电话噶嘛，咁、佢通常都会系留 message 俾我咯。咁留 message 一个问题啦，咁我唔得闲听咁点咧？ 嗯， 咁就睇唔到佢讲乜。 嗯， 咁你问我嗰阵时，其实有即系如果真系有翻秘书台，我知道而家有秘书台，但系好贵咯。咁但系有秘书台，佢就会打翻啲字俾你，你收 message 咯。 嗱，秘书台又点解会有呢个嘢诞生咧？第一代秘书台点边间公司？ 我又唔知啊，但我几中意，觉得秘书台几好咯。 第一代秘书台应该系应该系新世界。 嗯， 嗰部机系啡色嘅，第一代系冇英中文嘅，系英文嘅。 嗯哼， 系啊。秘书台应该唔知91、90定91。 91 年代出嘅。点解会有秘书台呢个 call 机呢？因为当时啲无线电话超贵。两蚊一分钟。咁呢我又想知道边个打俾我。因为嗰个时啲电话系冇内电冇嗜好㗎。冇内电显示嘅。冇嘅。就算有呢，即系嗰个年代啲电话咧，只可以 set 20个 number 落去嘅啫。我俾你有都冇用，得20个，超过嗰个20个。 即系你可以 set 20个朋友，多20个朋友 多 过 唔得啦，系啦，系啦，嗰个显示唔到嘅。我记得嗰阵时系得几好少嘅啫。咁你为咗要知道嗰个边个打嚟咧，咁佢打你个手提电话咧，佢飞咗去个秘书台。诶、哎，边个搵阿 Lam Lam 咁啊？真系好似你秘书咁噶。诶，唔该，边位搵阿 Lam Lam 咁？跟住咧，你睇完我。妖又系追数你老板咧，就咁听啦，梗系系嘛？哇！但系秘书台唔平喎，嗰阵时成1000蚊一个月 嘅。 哇！系啊，秘书台 象征嚟嘅， 成1000蚊一个月， 真 系 好贵， 好 贵，请个人都得嘅咯。嗰阵时 加埋电话，电话嗰阵时和嘅600几蚊个月，1600几一月费， 好 贵。系啊，唔平 嘅。 不过原来咧，两行字嗰阵时，阿国忠讲咧，中月费中文2900，数字就平啲1700。 嗯。 有呢、這个， 但 我呢个系后期两行嗰啲， 成百。 你讲秘书台嗰啲应该系再贵啲， 再贵咯， 系即系 成1000蚊噶啦，系啊，真系，因为佢真系打一字头，我记得秘书台系、 我翻嚟香港嘅时候用七字头咯， 唔系佢唔知一乜一定七， 我好似记得系7201772咯，嗰阵时我电话我个 call 机 number 系啦，我仲记得有只 call 机咧，好似雀仔咁嘅声，定系咪雀仔咁嘅声嘅咧？佢好过瘾嘅，佢入唔，你只要俾钱买咗个部 call 机，我唔记得嗰个 call 台叫咩名啦。咁、你俾咗，譬如你部机啦，要800蚊，咁你先俾800，然后交一个月费用咧，咁你佢就唔会催你嘅，又佢咁你就个月佢唔会问你攞资料嘅。 即又唔会问你攞地址啊，乜都唔会知嘅。你交特交电费， 总之交电费。以前你交费佢就得。翻嚟香港嗰时，我系冇住址证明，佢都开到噶。而家先烦啫嘛。 嗰阵时系 2000年之后先开始烦，即系佢要身份证。 嗯， 咁就 OK 嘅。但系我记得去到2000年之后。先开始要玩住址登记啫嘛， 住址证明唔住址证明几时？我真系唔系好记得。 应该2000后， 唔系嗰阵时都要嘅，你都要俾个身份证啊，嗰啲去开台 嘅，即系身份证啫嘛， 佢身份证都唔使噶。佢唔会理你 嘅、啊，即系好似 call， 即系而家 即系你记得交钱 ，calling 卡就 系啊，你俾钱得噶啦，佢就你又有得用啊，我哋叫嗰个古惑仔台嘅，即系今日佢冇你啲资料。 喂，唔系啊，你而家喺深水埗买嗰啲储值卡都系咁噶啦，咁、 啊、 你都系俾钱嘅啫嘛，系一叫太空卡啫嘛，你又系古。 咪咯，佢系唔会问你，好奇怪嗰、那个台，佢唔会问你攞任何嘅资料，你俾钱得噶啦，总之就会响。 咁 OK 啊，都好啊。 我记得啊，嗰个唔记得咗叫咩台咯，嗰个。 唔识 嗰款 call 机好得意嘅， 系咪同即系头先嗰啲样一样噶？都系一样嘅， 系又系黑色嘅。 啊，系嗰阵时候，我想问咧，月费系连埋个 call 机，定系 叫 call 机另外俾钱买噶？ 系、okay, 啊，太耐年前， 另外俾钱买嘅，然之后再上台咁 样，即系同电话一样啦。 嗯，系、okay, 啊， 但就每一个台就唔同嘅。 系啊， 即系我譬如我由和记要转去 CSL 嘅，咁我连个 call 机都要买埋。嗯、即系个旧完全冇用噶啦， 冇用噶啦。 哦，一个 喂，佢写到 号码， 你头先你睇就有啲写到明系嗰个台噶嘛，星光全呼咁样，第二个台咪转。 哦，其实即系几嘥钱。 以前冇带 number 个台噶嘛。 我知，但系即系喺边个旧嘢 其实一部机绑一个号码系咪啊？ 咁以前环保冇呢个环保意识噶嘛，大佬 都几好玩啊。 系啦，嗰个秘书台咧就应运而生啦。 喂，原来咧，阿的讲咧，最后嗰个咧，最后个 call 台应该系星光嘅，跟、住原来因为嘉利大火，所以搞到佢执咗。 阿星啊，唔系，系咪阿 Leon 个老豆咧做 call 台好似？ 我唔知道，边个 Leon？ 咩啊？ 你要问下佢。 阿黎明啊， 系咩？ 黎明个老豆 记啊嘛，唔系啊，佢自己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嘅咩？ 黎明个老豆好似系做 call 台噶，阿罗林个老前夫都系做咩？必备通讯啊嘛，佢老公都系做呢啲噶。 唔知， 我记得系佢老豆做 call 台噶。 我好少睇， 咦？好似星光系个老豆噶。 我就知道佢同我记有关系咋。 买后屘帮佢卖广告啫，唔关事。哦系啊， 咁又唔知啊， 唔关佢事。 或者系我哋啲听众们，或者系佢哋有冇啲啲叫秘闻话俾佢听？我唔识啊， 我记得系，我记得系佢系做 call 台喎， 系嘛？ 佢阿爸做 call 台，我以为系佢以前做 call 台，跟住就顺便拍埋咋。 系啊，我就唔知啲你以前做 call 机咧，系去到90年代，自从嗰个啲手提电话出现咧就。call 机都仲有需要嘅。 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咧，就除咗 call 机之后咧，就有部会通。 唔系唔系， 天地线啊？ 梗唔系啦，嗰个有咗电话之后先，因为唔系个个人俾得起嗰个费先有噶。 系啊咩？ 梗系啦，好鬼贵啊，大佬。 系咁样黐住一 set 平嘅，所以我先用咋。 你无线电话$2一分钟啊？ 我。我97年翻香港嘛，咁嗰阵时有一段，即系香港之前嗰、那个，我发现咗喺加拿大嘅手提电话同 call 机同香港系完全唔同嘅。 即系几多年翻嚟啊？ 97咯，咪话。 97啊，大佬啊， 所以中间嗰段时间我唔知道。 90年代已经有手提有 analog 嘅手提电话噶啦，你嗰个系 加拿大都有手提电话，但系就唔系好似。好似差唔多样，但系就差唔多。 当讲少句加拿大得 唔好啦，继续啦，你唔好成日提咗，你唔好谂佢就得噶啦。 我冇谂啊，我真系呢个国家都真麻麻地。 再嘈送你过去加拿大，冻 Q 死你啊！ 系啦， 好， 我哋讲紧香港，you know。 咁所以我咪讲，我唔知嗰段时间咯，你明白吗？ 系啦。 好，你继续介 绍。唔系嗰个，我又唔系，即系我喂，各位观众系咪揾错拍档嘅啫？ 其实系噶， 真系你今次真系大镬了。 你其中一个系中间 ，OK， 顶住，夹住咗 ，OK。 科技应该系去到睇下先，去到广泛，即系嗰啲电话费开始下降咧，科技就已经失去咗佢个作用啦。就后屘就系啲地产啊，从事地产啊、金融业嗰啲用啦，因为有好多时啲电话收唔到 啊嘛。我记得股票机咯，我翻嚟嗰阵时啲人系劲中意出股票机咯。 嗰啲 九七年嗰阵时候，好中意出股票机咯。我见到啲我就冇出咯，但系好多人出股票机。 嗰阵时啲人炒股嘛，股灾未到嘛。 二千年之前都系。 系啊，同埋诶，唔系啊，佢点解会出股票机？佢已经冇生存空间啦。 阿黄生，夜期点解答唔到嘴？好简单，因为佢系呢个九十后嘅，佢答唔到嘴系正常嘅。继续， 唔系嗱，下一 part， 下一 part 咧，我哋嗱，我哋 call 机咧讲到咁长啦，下一 part 咧，我就佢开始可以答到噶啦， 开始会有 穿我啦， 开始会有电话出现， 答唔到。 嗱，八六年系水壶啊，我哋仲未出世嘅，水壶嘅年代未出世，我哋开始由呢个 call 机，跟住先会再讲电话。 八六年。未住先，八六年有水壶未啊？ 有阿的讲啊，你除非 八六年 水壶， 八六年咦系，已经有啦， 七十年代已经有手提电话喎。 我有嗰啲成个夹咁大嗰啲。 系啊，嗱，我哋依一 part 就讲完呢个 call 机先啦。 系啦， 即系我觉得佢就嚟瞓觉啦，已经闷到死咗。 惊床。 咁我哋转头咧就会讲电话个历史进程。 系啦，我哋讲个后翻嚟讲电话。